在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诞辰105周年之际，工人和职业同盟员12号在万景台革命史迹馆教育广场举行了缅怀会，主体的太阳我们的金日成同志和工人阶级。由有关部门和职业同盟干部、被接见者、好友、工人、盟员参加。